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啊，肥仔俾只怪虫揈咗落水，但系我好清楚肥仔嘅底细，知佢好熟水性，见佢跌咗落水都唔系好担心。嗰啲浮丝家好似滚水道嘅饺子咁，不停咁翻滚。肥仔一跌入水，即刻就俾无数嘅女丝包住，一眨眼啫，已经唔见咗佢。我想跳落水去救佢，但俾嗰只响度惨叫嘅怪虫挡住条路，一时间都过唔到去，唯有对住水面大声咁嗌佢个名。嗰只被挖咗眼嘅怪虫，癫咗咁用佢庞大嘅躯体去撞葫芦洞嘅岩壁，撞碎咗好多岩石，顶部不停咁传嚟沉闷嘅回声。甲片嘅罅度飙出嚟嘅红雾就更加多，但系颜色就好似已经冇头先咁鲜红啦，稍微啊淡咗啲。我以为红色雾气嘅颜色变化系因为洞里头光线时明时暗所造成嘅，唔系好在意，净系想快啲避开只虫过去捞翻肥仔出水。然而怪虫嘅身好大只，我冲咗几次都冲唔过去，仲差啲俾佢嘅重甲岩成肉饼添。杨雪莉响一边睇出咗破绽，拎起肥仔跌响地嘅背包，爬上去地势最高嘅岩石，一边攞啲炸药出嚟，一边大声咁对我讲：天幕嘅颜色越嚟越淡，佢就嚟顶唔顺啦！讲完，将佢支六四式手枪抛咗过嚟俾我。我见到杨雪莉嘅动作，又听见佢讲嘅话，已经明白佢想点啦。我接住支六四式手枪就对杨雪莉讲啦：我引开佢先，你准备好炸药就讲俾我知，唔好咁耐啊！肥仔跌咗落水都唔知生定死啊！我举起支枪，对准只虫嘅头，一连开咗几枪。我同佢嘅距离虽然就响射程之内，但无奈杀伤力太细，甚至啊连有冇打中都唔知。为咗同杨雪莉争取时间，唯有尽我嘅能力将发咗癫嘅虫引开。只虫啊虽然盲咗，但系佢长年生活响黑暗嘅葫芦洞里头。原本洞里头剩得浮丝嘅青光，所以佢只眼呢都退化得好严重啦。反而系佢嘅触觉好犀利。我猛咁用工兵铲敲身边嘅岩石，发出当当当当咁嘅声。呢啲强烈嘅声音果然引起只巨虫嘅注意，向我呢一边扑过嚟。我见条计使得，但系都唔敢正面掂佢，一味揀啲山石又密又突嘅地方走。巨虫嘅头不断咁撞埋山岩度，见撞唔到我就更加狂躁啦，揈埋嚟嘅力啊，同推土机都差唔多啫，撞到啲山石粉咁碎，我连拧翻转头睇下嘅机会都冇，搏命咁走，好似争人好多钱咁，被人追足九条街。人系肉做嘅，又点跑得赢呢一只好似火车咁嘅怪虫呢？我啊觉得佢追咗我好耐啦，其实只不过系十零秒。我觉得我就嚟顶唔顺啦，对杨雪莉嗌啦：杨参谋长啊，仲唔引爆炸药？我俾佢追到裤都甩啦！杨雪莉喺葫芦洞最高嘅岩石度应我：仲差啲，谂计再拖多佢十秒啦。我知道杨雪莉而家一定系喺度争分夺秒啦，但系依家我咪讲话再坚持十秒啊，三秒我都冇把握啊！突然又感觉到有一股夹杂住热流嘅劲风扑到我身后边，身边仲出现咗阵浓重嘅红色雾气。我知道只怪虫恐怕离我一米都唔到啦。我依家系契弟走得魔啊，仲边度有心机数几多秒啊？见前边条路冻住嚿大石，已经无路可走啦，冒起上嚟，唯有好似郭晶晶咁，一头就中咗落水里头。入水嗰阵，膊头撞到佢浮丝， 好彩冇撞断骨，痛到我饮咗几啖又冻又臭嘅河水，心度就諗啦，点解条尸咁鬼死硬嘅？突然心中一寒，好似被触电咁，即刻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嘅沮丧同埋恐慌。我突然间諗起身，呢种感觉喺前边撞见女尸嘅时候都出现过，好黑人憎啊！我觉得手脚都有啲麻麻地，仲未嚟得切諗发生咩事，就已经俾水里头嘅死漂卷咗入深水嘅地方。阴暗寒冷嘅水底都系青哔哔嘅。今次我离啲冇着衫嘅女尸好近，几乎就系面对面。我搏命咁擘大隻眼，想睇清啲尸究竟系乜东东，然之后再諗计甩身啦。但系就俾啲女尸揈到我眼都花埋。水面已经俾啲女尸遮住晒，想要游返上去几乎系冇咩可能。水性再好嘅人喺水里头顶笼可以坚持两分钟。除非有奇迹呢，如果唔系就肯定浸死了。由于头先跳水之前冇准备，未吸够气，又饮咗两啖臭水。一落水就觉得心口好闷，真系顶住个肺，点都忍唔住啦。就喺呢个时候，有隻手突然捉住咗我。我即刻就諗起鬼掹脚嘅事啦，以为系啲女尸复活，伸手掹我做佢嘅替身，吓到我尾龙骨都凉埋。隻手掹住我嘅膊头，将我身拧返转。我一睇掹住我嘅唔系女尸，系早我少少跌落水嘅肥仔。佢亦系困响水底甩唔到身啊！佢似住水性好，肺活量又大，已经响下边忍咗半分钟啦。依家已经到咗强弩之末，马上就要反白眼啦。我见到肥仔块面嘅同时，觉得传嚟水嘅震动。只怪虫听见我跳咗落水，就好似华兽只狗咁追咗过嚟，一头啊坐咗落水度。佢依嘢嘅力好劲啊！即刻撞到封住水面嘅浮丝散开晒。我同肥仔都到咗极限啦，见隻嘢怼个头落水，即刻用手捉住佢身上嘅甲壳，但係即刻就俾佢察觉到，抽返我身出嚟，用力猛咁缝，想缝甩我哋。我个身一出水，嗰种失落嘅怨念即刻就消失咗。我大啖大啖咁吸咗几啖气，借住重新晃动嘅力，跳返去岩石上面。见肥仔仲捉住啲龙鳞青铜甲唔放，个心就稍为安落返啲，对杨雪莉大嗌啦，你仲唔快啲喐手。杨雪莉喺我讲嘢嘅时候已经整好晒啲炸药同导火索，点着一个喺山岩度掟咗落嚟。同时叫肥仔走人，肥仔一见炸药掟过嚟，即刻向旁边地面平啲嘅地方碌咗出去。即虫嘅头同个身连接嘅地方已经甩咗好多块甲片，仲有头上嘅黄金面具有部分头先系俾我打烂咗。杨雪莉睇啱时机，就对住佢个头掟咗个炸药出去，等爆炸咗之后再继续掟第二个。估唔到隻嘢冇咗隻眼，感觉啊灵敏咗好多，觉得有嚿释放住强烈热能嘅物体响半空度滑行。呢隻虫啊，已经到咗癫狂嘅状态啦。见有嘢飞过嚟，都唔理飞过嚟嘅系乜嘢啦，拧过转头一啖就吸落去，将炸药吞咗入口。我哋听见响半空中砰咁一声，爆炸声就唔系好大，听起身呢就好似爆咗只气球咁。黄色嘅液体同埋啲红色雾气，无数嘅玉碎好似仙女散花咁向四周围散咗开去。嗰隻虫身体摇咗几下，重重咁跌咗落地，撞埋喺山石度，发出一声巨响，震到我哋耳膜都几乎穿埋。红色嘅雾气响佢嘅身度飘咗出嚟，但係啲色就更加淡，渐渐咁就散咗啦。响甩咗甲片嘅地方，可以见到佢嘅壳已经变成咗黑色，同啱啱见嘅鲜红色好唔同。我哋估计 今次呢隻嘢应该死透啦啩。於是喺附近執返跌咗嘅装备，拎起枪慢慢咁行埋呢隻嘢度。只见呢隻虫嘅头已经炸到好似喇叭花咁。粉红色嘅肉向四边翻咗出去，但係仲喺度震下震下。睇嚟呀，白竹之虫死而不僵。不过就算佢未死啦，对我哋都已经冇咩威胁啦。爆炸嘅重创已经令佢冇办法再产生红雾啦。呢一种红雾虽然就唔可以致命，但就可以使佢个壳保持坚硬，力大无穷。小喇叭嚟话，呢隻嘢究竟系咩怪物啦？杨书你又讲啦，可能系已经绝咗种嘅昆虫，只有响史前世界里面先至有咁大隻虫。不过依家都肯定唔到，等我再睇下。我哋顺住巨虫嘅身向后边行，想睇下由头到尾啊，呢隻嘢究竟有几大？淨係佢身上边嘅龙鳞青铜重甲就唔知要用几多青铜啦。我哋都觉得十分嘅不解。点知行到山岩壁旁边，发现呢隻虫系冇尾嘅。或者讲系佢条尾已经石化咗。同葫芦洞嘅山岩生埋一齐嘅。根本分唔到边啲系虫边啲系石。我问杨雪莉啦，呢种虫你之前有冇见过啊？杨处理拧住头讲， 未见过啊。不过睇呢度嘅古森林化石，仲有洞里头半透明嘅红色蝶形岩层，呢隻嘢应该净得三蝶几时代先至有，系一种几丁质壳类嘅多细胞底色昆虫。 肥仔用枪口喺只巨虫嘅身上面笃咗几下。 啱先个身好似钢板咁硬，子弹都打唔入。依家软到好似劈嘢咁，好似仲未死透喎。我睇呢，再塞啲炸药入佢个口度，送呢隻嘢归西，出返啖气都好啊。 杨叔你就讲啦， 凭我哋依家嘅装备呢，怕冇咁容易彻底咁杀死佢。好在依家佢已经冇咩威胁啦。呢种域梁长虫有类似太阳女神螺罕见嘅轮状神经结构。除咗改变空气嘅氧气含量，如果唔系好难揾到其他办法杀死佢㗎。 呢种域梁长虫嘅祖先可以追溯到几亿年前嘅寒武纪。毛脊椎动物起源嗰阵，当时除咗昆虫之外嘅其余动物仲处喺低级嘅演化阶段，域梁长虫嘅原生形态凭借住顽强嘅生命力，避过咗无数次翻天覆地嘅物种毁灭，一直存活到佢依家几千万年前嘅三叠纪，逐渐咁进化成为咗古往今来形体最庞大嘅虫类，同常见嘅以中枢神经为主、有树状神经嘅生物唔同，拥有轮状神经组织并且具有复合式细胞结构的生物，到依家为止世界上只是出现过两种。第一种呢，是距今几亿年前的神秘生物太阳女神螺。而它的存在时间距今实在太耐了，人类对它的认识可以讲是凤毛麟角。轮状神经组织没有神经中枢，亦即是说呢，这种动物的肉体和神经系统是分开的。肉体组织坏死之后，轮状神经还可以继续存活。而且太阳女神螺是雌雄同体，不需要交配。产生的新生命会取代身体外部死亡的躯体。这种特征虽然限制了它们的数量，但是只要生存环境允许，它的轮状神经和网式细胞结构就会无休止咁喺个壳里头繁衍落去。域梁长虫学名叫做霍氏不死虫。呢个名系为咗纪念发现虫化石嘅英国生物学家而命名嘅。呢一种有网状神经嘅奇特生物介乎于毛脊椎同埋半脊椎动物之间， 又拥有类似太阳女神裸咁嘅保护壳。坚硬嘅外壳系由佢内分泌物生成嘅。响自然界里头冇天敌，除非将佢成隻吞落肚，用胃液完全消化。否则只要留低一啲神经网，佢都可以继续生存。佢嘅滅絕同啲体型庞大嘅昆虫一样，系同大气里面氧气含量嘅急剧减少有关。杨雪你又讲啦， 有一样嘢非常奇怪，系考古学同埋生物学之间嘅重合同埋冲突。研究古埃及文明嘅学者认为，响法老王徽章里头出现嘅性甲虫，亦即系天神之虫，佢嘅原型呢就系呢一种域量长虫啦。所以呢，佢哋唔同意生物学者提出嘅呢一种巨型甲壳虫已经在三叠纪末期就绝种的讲法。他们认为至少在古埃及文明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少量的这种庞大昆虫。两派对这样东西的争论一直都未停止过。 在那个时代，世界上所有的动物体型都是很庞大的。那是跟当时的植物和地质结构有关。氧气含量高的环境使得昆虫的体型无限制地增大。现在发现了三叠几蚊的化石，对翼展开估计超过100厘米长。昆虫是利用气管来呼吸的，但是氧气进入组织的速度会随着虫的体积增加而变慢。当只虫的身体超过一定的长度，氧气就没办法达到虫体的每个地方。这个客观因素就限制了昆虫的体型，亦是大型昆虫灭绝的最主要原因。这个葫芦洞的岩层结构十分特殊，是一种太古叠生岩，到处可以见到红色半透明的晶体，还有大量的远古化石森林，这些都是三叠纪时候的东西。在那时，火山的熔岩和吞没万物的泥石流几乎同时淹没了这一片森林，高温之后迅速冷却，瞬间就形成了化石。地面气体的膨胀形成了这个葫芦洞的特殊地形。熔岩和泥石流吞没了这只域量长虫的身体一部分，岩浆还未完全融化它坚硬厚重的外壳，就被随后而来的泥石流冚熄了。所以这只虫有一橛同山洞连埋一齐，再都分唔开。同时响遮龙山附近生活嘅蚁人，可能就系将呢一种恐怖嘅霍氏不死虫当成山神咁嚟拜。亦唔知呢一只域量长虫响虫壳里头繁衍咗几多代，佢嘅呼吸系统竟然已经适应咗依家空气嘅质量。呢个可能同呢个葫芦洞里头独特嘅结构，又或者是同呢度某种特殊的植物或者是食物有关。一想到食物，我哋突然就想起水里头嗰啲死漂。本来是想即刻走嘅，但是依家睇嚟有必要再仔细咁调查下。因为呢隻大虫同献王墓应该有好大嘅关系。呢隻域量长虫点解会带住献王祭司造型嘅面具呢？佢又点解俾人整咗件龙鳞绕甲响身呢？佢系唔系呢个虫谷毒蘑嘅根源呢？我哋唔系好了解虫术，淨系知道佢系古老邪恶嘅南洋三大邪术之一。系一种通过将死者灵魂嘅怨念转换成无形毒药嘅邪术。死人越惨呢，毒性就越猛。呢一种怪虫嘅外壳原本系红色嘅。从佢体内不断喷出嚟嘅红雾，开始我哋仲以为有毒，后嚟先发现呢啲鲜红嘅气体系冇毒嘅，仲会随住虫体不断咁受到打击而逐渐变淡。最后我哋用炸药将佢个头炸烂之后，红雾就全部散晒啦。呢只嘢亦都彻底咁失去咗抵抗能力。佢体内产生嘅红雾，肯定同佢常年吞食水里头嘅死漂有关。这只巨虫身体的某个部分连接着虫谷上面的某个地方。照这样看来，这只虫应该有近百米那么长。吞了水里头的浮尸， 成千上万女尸嘅怨念就会通过虫体转化成为谷中弥漫嘅白色虫雾。由于谷里头嘅地形低陷，虫雾长年不散，封锁住外界入献王墓嘅唯一道路。我哋嗰张人皮地图上面记载住献王墓外围嘅虫雾系环状嘅，咁可能系画人皮嘅人唔了解详细嘅情况。经过我哋实地嘅勘察，呢度嘅地形两侧同后边都系挺拔嘅山壁，唔可能会形成一圈山障独木，只有独木挡住一边溪谷条路。除咗呢条路，其他三边都唔会再有路入到献王墓啦。我将自己嘅谂法讲咗俾杨雪莉听。家阵呢，杨雪莉发现虫体外边个龙鳞青铜甲嘅甲片表面刻住好多铭文，冇即刻答我嘅话。我都控埋过去睇，见到铭文磨损得好严重，淨係得一小部分仲可以睇得到，但都係奇形怪状，睇唔出咩意思。我突然就諗起身，喺石碑店度都见过咁嘅符号，就係用锁链沉入水潭度装住死人嗰隻大缸。缸身上边都有呢一种符号，当时孙教授讲啊，嗰啲系已经失传咗好耐嘅虫术符咒，叫做戳魂符，系用嚟封住亡魂嘅歹毒邪术。咁讲明呢一层青铜妖甲同嗰个水缸外边包嘅铜皮作用系差唔多嘅。睇嚟呢一身特制嘅龙鳞妖甲，仲有嗰个有献王六妖兽特征嘅黄金面具，都系通过某种虫术仪式安装响呢一只巨虫嘅身上。嗰啲人真係会因地制宜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嘅资源，只不过呢都唔用喺正路上面，专门用嚟害人。枉嗰个死人献王仲想成仙添。可能喺修建献王墓之前，呢位山神爷淨係食水里头嘅癞蛤蟆。由于癞蛤蟆有毒，所以呢隻巨虫都有咗毒性。直到呢个地方俾献王发现，就利用古代异人流传落嚟嘅办法放晒佢嘅毒性，然后按照自己嘅意思整到隻虫半死不活，将佢变成咗谷中毒雾嘅生产源。无数咁多死者嘅怨灵反复咁通过佢身体嘅转化，难怪佢叫得咁惨啦。睇嚟佢同啲人勇一样都几可怜嘅，都系献王墓嘅牺牲品。照咁推测啦，水里头大量嘅女尸就系用嚟制造虫雾嘅，但系都经过咗两千几年啦。照只虫咁嘅吞食速度啊，成个汉代嘅人俾佢食晒啊，都食唔到依家嘅。睇嚟要揾件尸体分析下先至得，谂条计破咗山谷嘅呢个屏障，走嘅时候可能都会用得着嘅。肥仔惊我同杨雪莉话即刻起程，佢啊打算执晒地上边从虫头到跌落嚟嘅黄金碎片，储起身咧，你都咪话都几多两黄金下嘅。佢见我哋围响只虫旁边睇，即刻就攞起工兵铲去炸到好似劈屎咁嘅虫头度挖啲黄金。我同杨雪莉顾住用登山镐去捞水边嘅死漂，冇注意肥仔响后边做咩嘢。突然佢响后边大叫一声，我哋即刻拧翻转头。只见炸到烂晒嘅虫头抬咗起身，外边口气都已经碎晒啦。里边嗰个嘴唔知几时比之前胀大咗几倍，不断咁发出咕咕咁嘅声。我心諗呢隻嘢真係够晒实正啦，炸成咁都仲可以有咁大嘅动作，唔通真係打不死嘅。我即刻攞返你支冲锋枪准备再肥佢一轮，但又发现佢唔系要嚟攻击我哋，睇佢个样呢好似系想呕啊。我啱啱諗到呢度，仲未嚟得切提醒肥仔要避开。只见隻虫口一擘，呃一声呕咗一大堆女尸出嚟，就系先前喺水里头俾佢吞入去嗰啲。依家呢已经全部变晒黑褐色啦。表面冇晒嗰层冷光，尸体上边仲黐住好多红嘅、绿嘅、黄嘅黏稠液体， 全部都喷晒落肥仔个身度。我离佢呢有七八米咁远嘅，都闻到一阵嘅恶臭，公道我差啲晕咗。我即刻用登山镐勾住肥仔个携行袋，同杨雪妮一齐用力咁将佢响死人堆里头掹翻出嚟。好彩啲有毒嘅虫毛都已经排咗入山谷度，呢啲液体应该系胃液之类嘅嘢，虽然可能有啲酸性，但系一洗就甩噶啦，黐到啲都应该冇咩大碍嘅。呢一只霍氏不死虫，头先俾我哋打到好似黐咗肺咁，一呕起身就停唔到。呕完百几句漆黑嘅女尸之后，又再发出一阵剧烈嘅咕咕咁嘅声，听起身好似好痛苦咁，跟住就呕出咗个巨大嘅正方形物体，重重咁跌咗落地。呢一件嘢嘅表面黐满晒啲汁液，表面有好多粒粒突突嘅铜钉帽，似系个青铜箱或者系一个大铜罐。我惊奇到不得了啦，细估唔到佢个肚里头仲有件咁大嘅嘢。好彩及时啊，将肥仔掹翻出嚟啫。如果唔系啊，实将佢揼成肉饼。我同杨雪莉对望咗一眼，杨雪莉都觉得好出奇，就讲啦：呢个简直就系西方传说里头嗰只收埋响古龙肚里头嘅潘多拉魔盒啦。咁到底响呢只虫口里头呕出嚟嘅呢只箱系一件乜嘢嚟嘅呢？我哋就下次再讲了。